声呼喊出我的伤心，为何你从不相信？我是真的心疼你，真的爱你。爱情若真不适合你，我将捧着你那声叹息，一起跳进那片大海里，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，只为了让你相信，我是真的明白你，真的爱你。什么都可能困住你，绝对不该是我的爱情。什么都爱你不可以，但是你欠了我一个坚定。最短流畅的空气里，让你先

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